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05，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正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大家周五的下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带来的982活力榜。大家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今天又到了周五，是一个特别开心的日子，我刚刚在直播开始之前就已经很开心，因为什么呢？明天我也可以休息了。 就是我突然间觉得一到周五啊，论论都要飞起来了， 飞起来 就是这个直播间已经无法容纳他的这个 翅膀了，抖动了翅膀马上要翱翔向天空。 对，我相信这个收音机前还有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跟论论的心情是一样的哈，马上就要飞起来了。 嗯， 但是如果要是明天不能这个放假的朋友，肯定现在都恨透了你了。 哎呀， 对不 对？那不能怪我，只能怪他们的老板了，对不对？嗯， 对，今天呢，我们的982活力榜呢又开始了哈，又是周五的活力榜，然后跟大家伙一块聊一聊，电视剧方面的一些话题哈。当然，在这个之前呢，我们也要这个跟大家伙说一个我们的活动。 嗯，没错，这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联合荔枝 FM 举办吧，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已经是正式的开始了，请您马上登录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982啊，活力982，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参与我们的报名。更多的赛事的详细情况，您可以登录荔枝 FM 的 APP 来点击北京 FM 的频道来进行查询。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然后坐在我们的身边跟我们一块儿来聊。如果大家觉得看我太不顺眼，或者觉得我主持的水平太差的话，那么您不妨也来挑战一下。 哦，就是来打擂是吗？ 打擂，对。 那明儿我觉得我就换搭档了。 哎。你说我跟你搭档这么多时间了，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对不对？看着我这样的一个情况， 还是有的。那就换掉我好了。 换掉你也不行，换掉你我也是不答应的。 好，那我们这个周五的榜单一定是要两个人都在的。 对，没错啊。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想了很多哈，应该聊一个什么样的榜单，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九月份马上我们将会迎来一个特殊的日子，虽然不是今天这个正日子，但是呢，马上也就是在后天，也就是9月10号，就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了。 对， 其实每到这个节日呢，我的一种感受啊，就是可能过节之前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因为确实这个节日跟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嗯， 我也不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但是到了这个节日的时候，就会总会给一些以前的老师，包括这个初中老师啊、高中老师啊，现在有联系的，包括大学老师，来给他们发一些信息，来表示一下这个祝福，表示一下心意。然后在发信息的时候，我总是会真的会感觉到哇，这个老师好像在我生命当中还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当然了，就是我那个时候回想哈，就基本上你白天醒着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校和同学还有老师度过的。 嗯， 所以我觉得在自己整个的成长的轨迹当中，你到底会去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你的志向等等吧，最后都是就是跟老师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的。 没错啊，正所谓这个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当然这是句古话，但是真的是因为其实尤其是作为小孩来讲啊，他一切所谓成熟的这种价值观世界观的体系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之下，老师还有家长给他们带来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因为小孩我们知道小时候在什么都不会的时候，可能很多的行为举止，包括一些习惯，包括一些志向兴趣爱好，都会不自觉的去模仿跟你比较相近的人。那么一天到晚跟你接触比较近的，除了你家里里边的这些长辈之外，然后在学校就是你的同学和老师了。 嗯， 尤其是老师的做派是怎么样的，可能小孩啊，越小的孩子就会越会不自主的去模仿，包括老师的说话呀，包括老师的一些习惯，包括老师这个人传达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做人的态度。其实这些小孩虽然没有，我们在课上不会老师来跟你教这些东西，但是我们都会在不经意间耳濡目染的时候来汲取到这些东西的。 对，而且有些老师对你的这个成长或者对你将来的人生轨迹的选择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嗯， 比如说我在上初中之前，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语文。 嗯， 就我一直都觉得语文因为要背嘛，所以就是头特别疼。但是我初中有一位语文老师哈，就他是那种 会带你去赏析语文的那种方式，就他的教学方式会让你爱上这门课。 嗯， 然后从那开始我就特别喜欢语文，尤其是古典诗词，还有他那些就是语言当中的那种美。 嗯， 所以后来呢也做了跟语言相关的工作，我觉得是跟那位老师有着完全不可分割的关系。 哎，那说到这一点，其实咱们两个经历还真是有一点类似啊。 嗯， 我小时候呢也是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到高考的时候都是语文是最好的，我记得我初中高中全部六年都是语文课代表，而且高考的时候语文的成绩也是最好的。这其实就是跟我小时候的一位老师有很大的关系。 嗯， 在我记得小学好像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班当时换了一位语文老师，带了我们五年级六年级这两年，然后那个语文老师呢就特别特别注重我们这种关于古诗词方面的培养。 嗯， 因为其实啊在我们的节目里边我们其实之前也聊过这个问题，其实所谓汉语的这个最精髓的部分其实是都是蕴含在古诗词当中的。 嗯， 都说这个古诗词包括古文就是汉语的活化石嘛，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小时候你说真的去理解在诗词当中的一些意境啊，包括这个作者的一些情绪，其实不是很容易， 因为没有阅历， 阅历没到。 对， 对， 但是呢我们那个老师让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的早自习的时间，我记得是40分钟早自习。嗯，他会带领全班的人读一本这个古诗词的书，就像上面全都是好像唐诗和宋词都会有。 嗯， 就每天早上带领大家读，反复的读，反复的读，反复的读。然后他其实这些东西也没有讲过，但是有一句话叫读书千遍其义自现。 嗯， 就是你小时候经过了这些打底之后，等你长大了面对这种新，不管是新的语文也好，还是我们现在从事的这个以这个说话为生的工作，其实对于语言的这种亲和力，其实小时候现在回想起来是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的。 对。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师在人生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嗯，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正好就着教师节这个节日哈，也来盘点一下有很多的优秀的演员都演过一些影视剧当中老师的形象。 嗯， 包括一些我们熟知的影视作品哈，都有一些经典的老师的形象。 没错， 那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一些经典的老师形象哈。当然这个里面老师的形象没有最好，只是一个分类，就是说， 嗯， 最什么的老师哈。今天我们就按这样的一个顺序来排一个榜单。 嗯，说到这个老师的电视剧呢，可能很多朋友都能想起一部啊非常非常经典的关于老师的电视剧，这就是《18岁的天空》啊。里边呢这个老师啊，里边角色的名字是叫古月涛啊。 嗯， 是由这个著名演员宝剑锋来进行主演的。这部剧其实很多的朋友爱看这部剧啊，包括我小时候其实也是看过这部剧，而且是当时追的还挺迷的。 嗯， 就是里面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老师跟学生在课堂上关系的那种互动。 对，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可能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见不到这么富有戏剧化的一种互动的方式。 嗯， 包括老师跟学生之间能建立起一种超越师生的类似于朋友的关系， 亦师亦友的感觉。 哎，对，这个可能是这部剧啊很多的朋友其实爱看这部剧，尤其是小的时候作为学生时代的时候爱看这部剧，其实心里啊也都是向往其实跟老师能够建立起来这样一种关系的。 嗯，所以咱们今天就榜单上面的第一个电视剧哈，就18岁的天空。 嗯， 这个里面的古月涛老师呢应该是最有亲和力的，最像朋友一样的老师哈。 哎，对，我们今天呢也是在节目之前准备了一段18岁的天空这部电视剧的一个片段啊，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片段当中古老师在课堂上跟学生的一个场景。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部18岁的天空里边古月涛老师的形象。 各位同学好，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3年级8班的班主任。当你们以后要向别人提起你们最心爱的老师的时候，千万别把这3个字给写错啊。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相处一年，这一年期间呢我们相互努力相互敬语，今天一切的欢迎仪式就免了。当你们明年考上大学的时候再请我吃饭吧。好，我们彼此认识一下。石岩峰啊，到，介绍一下你自己。我爸是学校奖学金的发起人，我妈是家长会会长，而我是前任学生会会长。哦，这同学一家都很优秀啊。啊，请坐。 哎呦，这个名字挺有意思，唐宋。啊，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喜欢念书和交朋友，希望大家以后成为好朋友。 交朋友？ 交男朋友交女朋友？ 随便就行 啊。挺可爱的嘛，请坐，请坐，很好。好，下一个。蓝飞林。 到。大家好，我是蓝飞林，我原来是二年三班的文艺委员，离开原来的班级呢，心里有点不舍得，可是能够认识你们这一班新同学，果然觉得很高兴，希望可以跟大家成为默契的好朋友。 哎，刚刚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来自于18岁的天空宝剑锋老师啊，不是宝剑锋老师，由宝剑锋饰演的古月涛老师第一次来到这个班当班主任的时候，跟学生们的一段交流啊。 嗯，点名。 对，一个点名，这大家上课也都会碰到过。如果大家其实听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或者说看完啊，听完这部剧的片段，有什么想跟我们一块儿来说？大家从小到大有哪个老师对你的影响特别大，或者是跟老师之间的哪一件事情让你的印象特别深？同样呢，可以登录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的平台来互动，在微博当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这个易直播的平台来搜索活力982，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留言跟我们一块儿来聊，包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982魔力工厂这个账号，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来看我们的直播，咱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大家从小到大经历的老师。其实刚看到这个片段呢，我突然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古月涛老师啊，他为什么被大家非常的喜欢？包括看这部剧，有很多人都很喜欢当中的这个男老师的形象，是不是因为其实你回忆一下，在小学和这个高中的时候，或还有初中的时候，这个男老师是不是在整个老师队伍当中的比例其实还是偏少的？ 对， 对吧？对吧？ 还是女老师会偏多一些。嗯，到高中理科的很多老师是男老师 啊，没错啊。 在初中或者是小学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的老师都是女老师。 对 、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小孩尤其处在叛逆期的一些孩子哈，就这个老师他喜不喜欢，就直接影响着说这个孩子们对。怎么说呢，就是对这门课或者说对于这个学校的感觉。比如说我就记得当时有一个，就是我们也有一个班哈，就那个班挺调皮的，就是有很多的体育生在里面哈，就平常都很活跃，然后他们就气走了很多的老师，就有点像就是这个剧当中的一个场景。然后后来就是被气走了很多个老师之后，来了一个老师，那老师就我们觉得都特别不着六，就平常你感觉他特别的怎么说呢， 特别的仙儿那种。 对，也没什么六，但是就恰恰是那个老师后来就把那个班的学生都给收了，就基本上那些学生不上别的老师的课，一定要上那个老师的课。 对，其实这种关系啊，可能是大家在这个小时候都非常向往的一种关系。其实我在小时候也很向往这样，包括我们其实有的老师做的也不错。当然，其实每个老师他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每个老师跟学生的这种所谓打成一片的方式也是不一样。其实有的老师他就是喜欢跟学生保持一个距离感，他不希望离得那么近，因为离得这么近呢，可能就会丧失一些关于老师的这种威严啊、威信啊，就可能学生会觉得他有一些好欺负。但是有的老师就是以这种方式先跟学生打成一片，然后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对学生进行管理。其实我觉得都是 OK 的，也都是 OK 的，没有什么说哪种做法就对，哪种做法就不对了。 对，不过呢，这个影片当中的三年级八班哈，是属于一个比较活跃的班级。 对，就是小时候可能我们都会在每个学校几乎都会有年级当中一个，也不能说臭名昭著吧，反正非常有名的班，就比较难管的，或者是这种学生比较活跃的这种比较多的，有这么一个著名的班，可能每个学校都会有。 对，然后这样的一个班级呢，也是哈，就最开始这个古月涛老师到学校，从他的那个第一次上台演讲，然后到他们的见面，再到后来的上课，就学生们给他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然后最开始他也是被学生整得不得了哈，有很多的就掉到那个学生的坑里面去了哈，但是后来呢， 他非常的聪明，而且非常会和这些孩子们去互动，然后慢慢的就是学生再整他都整不着了。所以呢就是当整不着的时候，这些学生也慢慢被他收服了。 哎，对对对，其实这个啊真是一个在很多老师的这个经历当中都会出现过，就是说你学生最开始其实他对你啊，一个班的学生或者说班里的某几个学生对老师也会有一种所谓的这种试探，就是试探你老师的底线到底在哪儿，包括你这个情绪上的底线是在哪儿，包括你这个面对这种对老师的整蛊你能发现的这种底线在哪儿，把这条底线如果试探清楚了之后，你能够给学生一条明显的底线出来让大家都服你，其实这对你之后的管理是很重要的。其实再有这个古月涛老师，他身上还有一点啊是非常酷的一个老师，像其实我们小时候我印象当中是不是还有一本小说呀还是电视剧啊，我印象不太清了，像麻辣鲜师， 对， 是吧？是一部剧吗？还是一本书？ 我好像是，也是一个漫画吧。 那是一个漫画啊。 对，我记得，反正他同名的有挺多哈。但我记忆深刻的是，应该有一个漫画叫《麻辣鲜师》，然后就也是讲一个老师，就是挺怎么说，能跟学生打成一片吧， 而且非常酷， 对， 非常酷那种。我们高中当时也有一个老师非常非常的酷，是一个教地理的老师，我印象特别清楚。然后我们班当时有几个女孩很活跃，上其他老师的课呢也都不是很老实，但是就面对那个老师的时候就特别服气。那个老师就是该下课的时候，不管他讲到哪儿，或者他正在发脾气，或者是正在不管他在干什么，只要下课铃一响，他永远就是回到讲桌上把书一放，好下课，然后永远都是这样，就非常非常酷。然后就是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清楚，他正在训学生的时候，学生上课有一些这个调皮捣蛋的行为，正在训的时候，下课铃一响，二话没有，正训到最大声的时候，直接把书往讲上，好下课，然后全班就最开始就目瞪口呆看着，然后就集体鼓掌，就是觉得啊这个老师还真的是很酷，就是到点就下课，绝对不做这个耽误大家时间的事情。 对，其实我觉得在学生时代有一些老师给学生树立的规则挺重要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老师经常会这个口是心非呀、然后说啊你们是什么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班级啊， 对对对，每个老师都会这么讲。 对 其实这种我觉得有的时候作为学生来说哈、尤其是一个有自己判断性的学生来说很逆反的。 就都处在那个逆反青春期。 对，就是听了这句话之后挺逆反的。但是有一些老师呢就是他会有自己的一套这个行事的规则，但他从来呢都不会说怎么说呢，就打破这个规则，就学生就知道哦到了这个老师那儿要按一个什么样的规则去行事。我觉得这样的老师其实通常会特别受到就是学生们 的欢迎。对对， 比较有个性。 没错没错，学生们其实上因为现在上这个初高中或者小学还有大学应该都是90后，现在都有基本都是00后了吧。如果再小一点上初中的应该是 上小学的已经是10后了。 对，上初高中的都是00后了已经。00后跟其实我们50-60年代那一波人就跟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区别还是比较大的，他们可能相对于一个老师他怎么能更去认可他，可能关于这个老师的个性方面他可能会更加的看重一些。 对， 对吧。 所以这个保剑锋饰演的这个古月涛的角色哈、就是一个 极有个性的 、而且呢他有自己的一套行事规则， 没错、 慢慢的学生觉得可以去跟他接触，然后可以去跟他成为朋友、然后他就把这些调皮捣蛋的孩子给收服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那种可能在你的就是学生时代也会遇到的，但可能没有他这么明显哈、但在你的学生时代有可能也会遇到的这种你觉得像朋友一般的这样的老师。 没错、啊，那说完了这个类型的老师呢，马上我们为大家分享我们今天带来的第二部，这个其实也不能叫影视剧了，但是也是一部 影视作品， 影视作品，而且是相信各年龄阶段的小朋友们在小的时候全都会看过，反正我那时候是追得挺入迷的。这就是《灌篮高手》里边有一个经典的老师的形象，就是《灌篮高手》里边的湘北篮球队的教练，叫做安西教练。在这部剧当中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包括很多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对安西教练的这个形象是非常非常的崇拜的。那下面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段我们为大家找的关于《灌篮高手》里面的视频，也是安西教练非常经典的一段，他关于一个典型的坏学生， 对 啊，这种抽烟呀、喝酒啊，在这个小的时候可以说是无恶不作啊。我们学校当中可能也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同学，但是安西教练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带领这个三井啊，重新回到了他热爱的篮球轨道上，又把他从这个可以说是濒临这个。可以说是 堕向深渊的边缘给拉了回来，带他走回走向了一条正道。马上我们来看一下《灌篮高手》当中这段非常有名的片段。 这个是一个漫画改编的作品。 难道我的から夢を奪えば気が済むんだ？三井。 这个场景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印象，是三井刚刚跟篮球队的樱木啊、赤木等人打了群架，就是不希望他们再打篮球。其实三井以前打篮球是很优秀的，但是呢就因为一次伤病远离了篮球场，然后就开始了一些不良少年的嗜好。然后这个时候在打完群架，双方正在体育场相持的时候，马上安西教练就要出场了。他之前也是三井在很早的时候发现三井，并且给他很多很多宝贵的建议的一名恩师。 私だ、開けてください。開けてください。 这时候，安西教练在门口敲门，发生什么事了？门打开了，安西教练是顶着一束类似于佛光的东西出现了，然后三井看到以前的恩师，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震惊。然后回忆起了他非常小的时候，安西教练给他的一次非常宝贵的指导。 最後まで希望を捨てちゃいかん。諦めたらそこで試合終了だよ。 これ甘いぜ赤字。 我们大致说一下这一段发生的这个场景，它就是大概是在什么样的时候发生的哈？ 其实这个场景呢，应该是在《灌篮高手》整部这个动漫作品比较靠前的位置，也就是樱木刚刚进队，然后就碰到了当时学校当中著名的不良少年，也就是三井来这个挑事儿。但是三井以前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这个少年的篮球选手，但是由于一次伤病呢，是远离了赛场，所以他看到跟他同样的人在打篮球，他心里总会有一些非常可以说是由爱生恨的这样的情绪出现，于是就可以说是像樱木啊、赤木这些篮球队里的人挑衅，然后在篮球场馆里啊是打了一场群架。然后这个时候呢，安西教练作为球队的主教练就出现了。其实安西教练和三井呢是很早就认识，包括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片段当中也有一段啊，是安西教练在三井上初中的时候，在一次比赛当中，安西教练是当时的评审，然后面对当时三井那场比赛，他们的球队比分落后，已经眼看要输了，然后三井感觉非常痛苦。这时候安西教练跟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也是《灌篮高手》这部动漫作品当中经典的一句话，叫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能够放弃希望，因为如果一旦放弃希望的话，比赛其实就已经结束了。这句话是在年少的三井的心中是留下了非常非常深的印象。然后当他这么多年回来又见到安西教练，但是自己却已经堕落成一个不良少年，跟人开始打群架的时候感觉到非常的羞愧。 对， 然后当时也是跪在地上一直在哭，然后说出了也是这部作品当中又一句非常非常 经典的台词叫做教练我想打篮球，一边哭一边跟安西教练讲，他说他还是想回到队里边打篮球。当然这个场景之后呢，三井也是重新加入到了湘北队作为主力的选手，而且在后面的比赛当中也是做出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也是这部作品的一个主角之一。 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来跟大家伙盘点一下哈，那些影视剧当中经典的教师形象，有一些呢可能是非常严厉的，有一些呢是非常包容的，有一些呢就像朋友一样的哈，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没有遇到过那么就是有个性的老师，但是总有一些老师会在你的人生轨迹当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现在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今天是周五，我们跟大家来聊的是关于这个影视剧当中有没有你最心水的老师呢，因为教师节马上就要到了。上半段的这个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这个灌篮高手里边的安西教练啊，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这部动漫的作品。大家如果对安西教练有什么想说的，或者说大家从小到大经历的老师有哪些给你留下印象特别深，也同样可以登录我们的一直播的平台或者是微博的平台，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最重要的是可以在视频直播当中跟我们一块来互动，一起来聊。其实灌篮高手真的是我小时候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动漫作品，包括其实这里边的一些歌我到现在还都会在听，然后有的时候看到片段，在网上有一些网友做的这种片段我还会去看。确实对可能很多的男孩啊，尤其是男孩，对他们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很多男孩就是看完这部动画片之后开始喜欢上打篮球的。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影响就是我们看很多的这个漫画作品啊，其实它是很正能量的，就是说它里面有很多关于梦想啊，不要放弃啊，或者说在遇到困难 难的时候要怎么去解决困难这样的一些桥段，其实对于小孩来说啊，或者说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这样的一些正向的引导对于自己的就是人生观的树立是有很多的就是很好的影响的。 对，而且老师在这当中也会发生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 尤其是在《灌篮高手》这一部动漫作品当中啊，我觉得赵爽刚刚说的这种正能量呢，给小孩的这种积极的引导是凸显的非常明显的。 嗯， 因为它是一部体育题材的动漫作品。 对，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体育运动呢，小的时候我们上体育课可能也都是只是进行一些比如说跑跑步啊、做做操啊、这些活动，如果真能够真正去走到比赛场上进行这种对抗啊，机会其实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多。 嗯， 除非你某一项运动玩得特别好，被选入校队了，会有这样的机会。而且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对小孩的这种成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从小我们面对困难，其实我们现在家里条件都非常好，随着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呀、社会的进步，其实我们现在每个小孩家里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在城市生活的小孩条件都不错。 嗯， 那么面对这种困难，面对真正所谓的这种很绝望的或者说很较劲儿的时候，面对这样的情况其实机会是非常少的。 嗯， 我们生活当中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因为家里会为你打点好很多东西。 嗯， 所以这种困难我们有什么样的机会去接触呢？在体育比赛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接触的机会。因为比赛不会管你每个人的这个所谓的身份背景是怎么样的，只是在场上就是两个队两波球员来进行比赛，会有比你强很多的对手出现，把你打得特别的惨，也有跟你实力非常接近的，你可能会很遗憾的输掉一场比赛，这种情况都会有。那么面对这些问题，面对场上发生的种种的困难的时候，你和你的身体还有你的精神和思想怎么去面对，其实这对小时候的成长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一个塑造的机会。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哈，会告诉你，或者说会在潜意识当中啊，给你一些影响，就是告诉你遇到一些自己想放弃的时候，或者说遇到一些自己觉得已经完成不了梦想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做。而安西教练在这里面呢，就是起到了一个正向引导的作用。 没错， 而且他的这个角色其实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啊，就是最早的时候，别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白发魔，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教练，就咱们说的那种很厉害的老师，然后也都非常的苛求队员去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成绩。 没错， 然后也是因为后来的一些变故嘛，他就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就不管是怎么样都是呵呵呵呵傻笑。 对，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是稳如泰山。但其实这样的一种老师我觉得也有很积极的一个作用。就是我发现啊，就在自己成长过程当中有两类老师，一类老师呢就是一点小事情他就会觉得特别的大。就比如说这次期中考试没有考好，有一些老师就说我跟你说你们真的就没有前途了，就有一种这样的老师。 对， 还有一种老师呢，就是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可能都会告诉你说啊没事儿，那你想着怎么把它解决掉吧。 对， 就是我反而会觉得在我的成长的历程当中，那些把很多的事情都轻描淡写的化解掉的那些老师对我来说影响非常的大。以至于在后来我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早晚都会过去的。所以虽然有的时候在那个事情当中你可能这个情绪会比较激动，但过了就过了，就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像安西教练这种个性会正好是能有一个互补，就因为他们的那个篮球队员都是比较就是性格方面 个性比较强的， 对，个性比较强的。我觉得恰好有这样的一位坐镇的稳如泰山的老师，反而会给他们很多主心骨的力量。 没错，而且呢这个在比赛当中啊其实也是有作用的。如果说一个教练在比赛当中都显得很紧张的话，那势必啊他带领的这个队员尤其是学生们也会很紧张。因为之前我在上高中的时候也是参加过一段我们学校当时清华附中的足球队，当时的那个教练其实跟安西教练非常像，不是说长得很像，那个教练特别特别的瘦，我印象特别深，叫丁磊，丁教练。然后呢他跟安西教练的经历非常像，因为安西教练在这个作品当中他的之前就是日本的一名国手，是日本国家 队的一名篮球运动员啊。其实我们当时的那个教练呢，也是以前是在甲 B 啊、一支球队的一个职业的足球运动员，然后退下来之后，这样首先从他的这个基本的技能上，就是说他对这项运动的一个 专业性， 对专业性上，我们就会很服他。一说哦，这以前是跟甲 B 踢过职业比赛的，然后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对他有一种敬畏心。但是他对我们其实是也是很宽容的，就是该严厉的地方会很严厉，会告诉你，你如果这个比赛你没有跟队友积极去做配合的话，他会很严厉的说，你说这个东西是一项不能碰的东西，你上场如果要踢比赛一定要有跟队友配合的这种意识在里边。但是如果是作为一些细节上的东西，他可能真的不会去在意你。其实这种东西对很多孩子来讲会让他们的个性啊得以一个最充分的发展，给他们一个很大的空间。其实安西教练也是这样的，包括其实我记得在灌篮高手这部动漫作品的后半部分，在他们打一场非常关键的比赛的时候，安西教练那个时候正好由于身体的原因住院了，他们有一场比赛是没有安西教练坐镇的，然后上半场打得特别乱，但是安西教练在平常给他们这支球队注入的自己的性格就是比较的平稳，处乱不惊，但是又非常的坚韧，这种性格慢慢的在比赛当中也是发挥，最后湘北队也是赢了那场比赛，然后还回到病床里去看安西教练。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场景。再有其实我还有一点想说，就是体育老师，尤其是带领这种校队的体育老师，他跟学生的关系可以这个传 非常好， 非常好，而且传递非常久。像我初中那个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初中篮球队的，然后初中篮球队的那个教练一直到今天，你想我们初中毕业已经过去了03年毕业，已经过去了14年了，就初中那个球队跟他们当时带队的篮球教练一直到今天还会每年会聚会，而且大家关系一直都非常非常的好。其实这就是可能我们经历过一场比赛，我们真正作为一个整体去外边经历过一些非常非常刺激的东西之后，大家培养起来那种感情。 对，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位老师或者是教练，其实在自己的成长历程当中也是非常的重要哈。之前论论应该是准备了一首就是非常好听的歌曲哈。 对，就是刚刚其实我们看《灌篮高手》的片段当中也有一首《灌篮高手》的一首主题曲，叫《直到世界尽头》，非常的好听。我现在在朋友圈当中还会经常会看到有朋友来分享这首歌。直到世界尽头告诉大家就是不要放弃希望，尤其是在比赛当中还有在人生的这场大的旅途当中，永远不要放弃希望，不论经历什么都要满怀希望的前行。我们为大家也是准备了一下这首歌的一个小提琴版本，也是我偶然在网上发现的，觉得非常的好听。我们先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灌篮高手当中的歌曲。 这个是一个 小提琴的版本，因为可能我们之前会看到一些这个人声演唱的版本，小提琴的版本演绎出来还是别有一番风味的，我们一块来体会一下。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个主题曲哈、啊，小提琴的演奏版本，别有一番滋味哈、啊，就一下子那个动感少了一些，但是抒情的成分就多了一些、 啊。对，跟这个原版是不一样的感觉啊啊！那分享完这个十八岁的天空当中的老师以及灌篮高手当中的老师安西教练之后，马上带来我们今天榜单的第一位，也就是我们第三个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部影视剧当中的老师，这就是伪装者。哎，其实这个老师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的。如果说前两类老师在我们的这生活当中可能都会碰到，那么第三类这个老师啊严厉到这个程度的，可能真的是在我们平常的经历当中，我们从小到大经历当中不容易碰到的。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毕竟教人的技能啊是生死攸关的技能。 对、就这个事儿是他教不好可能就真的 就送命了， 性命攸关了、啊、 对、 伪装者当中的王天峰老师哈，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说过的，别人有的东西， 这是他跟他的学生明台，也就是由胡歌来饰演的这个对象，在最后道别的时候的一段对话。 留着他做个纪念吧。那可是你用来压箱底的。 他马上要吩咐不同的阵营当中了，所以也是做最后一个以师生这个身份做最后一次交流。 那好吧，我收下。你们有什么礼物要送给我吗？ 本来是有的，但是我改变主意了。你这么清廉如水的人，我可不敢贿赂，免得到时候又要把我送去军法处。 我听说你在香港按照我的尺码买了一套西服，怎么，你能穿吗？ 穿不了我就挂在墙上。 好，记着，以后啊别再落在我手里。 老师， 刚才我们看到就是伪装者当中这个明台跟这个王天峰哈、啊、老师的一个片段。因为王天峰除了是他的老师，还是他的教官， 对， 就是相当于要教很多他这个作为当时的就是地下工作者的一些技能。 嗯， 而且就之后他们就像刚才论论说的，就分别在不同的阵营当中了。 嗯， 而且最后这个直到王天峰为了一个死谏计划牺牲掉了自己的性命之后，明台才知道了他老师的用心良苦。而且就是在整个这剧当中，就其实他老师不是一个很正面的形象，就他是心狠手辣的、阴险歹毒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对他这位学生是真的挺好的。 对，其实说起这部剧啊，伪装者这部剧呢，说实话我是没有看全过的，但是刚刚看完这个片段之后，我还是非常有兴趣看一下的。我觉得真的是把人物塑造的还是很立体的，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是很复杂的。就像刚刚赵爽讲的一样，他并不能单纯的用好跟坏来形容这个人。在面对这段师生关系的时候，作为老师跟学生，刚刚我们看到其实他们都已经是马上准备要吩咐不同的阵营当中，以后呢就是在这个战场相见，可能就是要作为对手了，就是你死我活的这种关系。但是在目前的这段关系当中，他们还是能够把他们师生的这段关系做到一个善始善终，就是说不论以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我永远做过你的老师，你永远是我的学生。 就是以前中国有句古话哈、啊，就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哈、但是你会发现在这样一部剧当中，其实他的师傅是毫无保留的把一些技能交给了这个明台，就胡歌扮演的这个角色。而胡歌扮演的这个角色呢，就有点被他半强迫的性质，因为当时他并不是非常愿意去加入到这支队伍里面去，所以这个老师也是用了一些雷厉风行的手段逼迫着他去学习这些技能。所以这个到后来你会发现他们两个的这个关系有点虐，有点别扭，就很大一个程度也是因为这个明台是在他的这种强制和高压下学习了这样的一些就是所谓的技能吧。对，所以这个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其实 怎么说呢，是用心良苦的，但是直到最后老师拿生命为代价去告诉了学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学生想再去报恩情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哈。 对，其实这跟我们有一些经历啊也是很相似的。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每个人我们从小到大的时候可能都会碰到一个非常严厉的老师， 嗯， 不管是在学校当中教你，或者是比如说在外面我们报的一些兴趣班啊培训班啊，可能也会碰到一些非常严厉的老师。现在其实真的是回想起来，当时啊老师可能真的会对你特别严厉， 嗯， 然后从这个语言上，从对你的要求上会恨不得让你想哭， 嗯， 可能很多小时候这个小孩比较爱哭的都被老师给弄哭过， 嗯， 但是真正当我们长大当工作之后，当老师当年教我们的这项技能在日后我们用它去用它去吃饭也好，或者是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光荣也好，真正到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有收获的时候，回想起来当年老师对你的严厉的教导，那真的会觉得受益匪浅，就是觉得哎呀小的时候为什么我还哭呢，这样多好啊， 嗯，对，嗯，所以今天就是趁着马上要教师节了哈，嗯，我们也是聊了一下关于影视剧当中的一些经典的老师形象， 嗯， 那我们现在呢来放出今天的榜单哈，就是没有一二三的先后顺序，不一定说哪一款老师是最好的， 对，嗯， 但是呢总有一些老师在你的成长历程当中哈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九八二活力榜之教师节你亲爱的老师排行榜。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本周末又到了，你是否给老师送去祝福呢？今天我们就来回顾那些年我们一起看过的影视剧当中那些经典的教师形象，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最朋友般的老师，十八岁的天空古月涛。古月涛老师个性张扬，酷爱作秀，他将自己当成学生的朋友，把一个是非多端的班级调整成了一个阳光四射的团队。他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让全班孩子们真切地感悟到素质教育是阳光教育。如果有这样一位老师，高中生活应该又多了不少的回忆吧。 我爸是学校奖学金的发起人，我妈是家长会会长，而我是前任学生会会长。哦，石同学一家都很优秀啊。啊，请坐。 最包容的老师，灌篮高手安西教练。灌篮高手当中那个胖墩墩的经常被樱木花道调戏的安西教练非常经典，正是因为这个和蔼海量又很有篮球技巧的教练精心的教育，自命是天下第一的樱木花道才有了后来的成就。 バスケしたいです。バスケか。 穿不了我就挂在墙上。 最用心良苦的教师，伪装者中的王天峰。这部电视剧师生很虐心，由于双方的立场不同，也很多次将师生放在了对立面上。老师王天峰心狠手辣，生性多疑，但对学生明台的欣赏是情真意切，最后还为了自己的学生牺牲了自己。 老师， 直到最后学生才明白他的良苦用心。九八二活力榜向所有辛勤付出桃李满天下的老师们送上节日的祝福。 也许吧，可能再见面就是你死我活， 那就别再见 了。老师， 就此别过。 在我们这行 就是我们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的榜单了，也在这儿呢，祝愿所有的 提前祝 啊，就是教师们教师节快乐啊。 嗯，下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马上有好听的原唱的歌曲要奉献给大家，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是伦伦，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 明天再见。 一整晚不用睡。